第103集，最后一关。这一天，医生通知小朵家人，可能有了合适的肾源，于是突然之间做检查、透析、通知专家、签字、做各种术前准备，大人们都忙碌了起来。 做完手术，我就可以正常上学了，可以出去旅游，不用透析了，是吧？ 嗯。 如果不成功，我是不是就要挂了？ 那我就让你爸妈当牛做马，不见天日的给我还钱。 你不能。 手术前，护士给小朵插好了管，就和护工一起给推走了。另外的一位护士通知家属去手术等候大厅等着，看大屏幕。大屏幕上出现了安小朵的名字了，家属再回到病房继续等。于是徐老爹、江前妈、江前两口子、红姐、周小云、小朵姥姥和安里，还有许少卿齐聚在了等候大厅。屏幕上不断跳出并用电脑语音读出手术患者的名字，小朵姥姥也不说话，就看着屏幕，嘴唇哆嗦。红姐握住她的手，老太太手冰凉。 姨爷，没事的，俺昨天还上网查了哩，现在肾移植手术成功率可高了，更别提这是咱们徐总专门找来的大专家了。 为什么还没出安小朵呢？ 还要等一阵。 等什么呢？ 哥，你能不能别絮叨了，我心脏都让你给絮叨抽抽了。 舅，做手术还早，就是让家属在这等看有没有意外的事儿。没事咱们上去，人家才开始做手术呢。 哎，江前，你可快别说话了啊，意外个屁呀，嘴长你身上就是浪费。 整个等候大厅站满了人，呜呜嚷嚷的，而他们庞大的家人群依然占据了不小的一片领地。 你看他们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儿吗？ 他们都很疼小朵。 不是，是因为你。如果小朵不是你的女儿，他们就不会在这里了。你的家人，他们真的都很爱你，你其实很幸福啊，以后和大家好好的吧。 许少卿看着安里，这个人周围明明全是人，许少卿却觉得他自带隐身罩，单独被屏蔽在了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之外，即使是算上那群为他亲闺女聚在这里的人，也没人在意他。付出了一切，那么沉重，看起来却还像轻飘飘的羽毛一样，孤孤单单的。许少卿踏过那个无形屏障，给了羽毛一个拥抱。 他们管好你自己得了。 周小云看见了这个拥抱，皱了下眉，背过脸去。江前媳妇看见许少卿似乎在安抚那个接盘后爹，面露疑惑。江前看见了，有点惊慌地看了一眼老许。老许刚准备往那边转头，江前突然拉住他，指着屏幕大叫： 安小朵，安小朵名字出来了。 江前，你已经一炸的干什么呢？你给我消停点。 手术后，小朵在监护室待了两天，然后转入 VIP 病房。 小朵和新的肾脏适应的少见的好，尿量和各项指标都在趋于正常，这种状态只要能继续维持，两周以后就能出院了。不过这两周里还是有可能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不能掉以轻心。 小朵的身体确实是每天都在好转，令所有人喜悦和欣慰，除了一件事，她明明没有发烧，却每日噩梦连连，偶尔半夜惊醒哭，乱动说胡话，有一次还试图拔掉引流管，把在旁边半梦半醒的周小云吓得人都凉了。护士跟她说，这是一种谵妄的症状，孩子小，身体和精神都很脆弱，移植术后排异反应本身就容易造成这种情况，尤其小孩在最痛苦的两天在监护室里与亲人分开，恐惧和缺乏安全感也加重了这种症状。 这段日子就是要看紧了，陪伴他，阻止他乱动，安抚他的情绪，等身体好了，症状就好了。 不过麻烦的是，小朵每次都找爷爷，这件事很怪，一般孩子都找妈妈，小朵却要找爷爷，如果爷爷不在，他就显得很焦虑。于是老许在病房里又多加了一张床，就睡在了那儿。 病房里休息不好，他还有高血压，周小云实在过意不去，就劝老头还是回家休息，像原来那样换班也行，他和红姐都能看好小朵。但老头不同意，他希望孙女想看见自己的时候马上就能看见。又一次，小朵睁开眼睛发出惊恐的声音、老许正在打盹，他马上醒过来，过去抓住小朵的手。 又做噩梦了？爷爷在哪？别害怕啊。 小朵的眼皮和眼珠快速地抖动了半天，看向他。 爷爷，灰狼。 灰狼，咱不怕灰狼。等我抓到灰狼啊，我把它炖了给你吃啊。 我不想吃，我害怕，我不想看见它。 那我把它撵走。快滚快滚快滚。 小朵的眼睛又闭上了，他拿过桌子上的降压药准备吃一片，最近几天连续睡眠不好，他的血压又上去了。 老爷子，你回家吧，你要是再病倒了，那俺们哪有时间照顾你呀、 等小朵好转了我再回去，这样我怎么可能走啊？医生不是说过几天就能好吗？我再坚持一下没问题的。 老头晃晃水壶，没水了，于是他抱着水壶站起来往外走。他出去以后，红姐就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看着小朵。过了会儿，小朵又睁开眼睛看着他。 红姨。 朵朵，又做噩梦了？ 是梦吗？ 是啊，什么也没有。你看，这里是病房，没有大灰狼，大家都在保护你嘞，安全的很呢。 是吗？爷爷呢？ 爸爸妈妈都很疼小朵的，他们也都在这里呢。小朵为什么一定要爷爷陪呀？ 爸爸妈妈不会扔下我，但爷爷会的。可是我不想失去爷爷。 小朵怎么能这么想嘞？你怎么会失去爷爷呢？他这辈子就没对谁这么好过，你就是他的心尖肉，他把自己扔了也不会扔下你。 不，他会。爷爷并不喜欢真的我，他走了。 爷爷最喜欢小朵，他马上就回来了啊。 不，他不会回来了，因为爷爷喜欢的是许爸爸的孩子。 红姐动作一顿，呆了足足好几秒，才发出长长而轻声的叹息。然后就温柔地抚摸她的手，她的头发，给她安全感，并说了一些安抚性的话语。 那不就是喜欢你呀，傻孩子。爷爷去打水了，马上就回来，真的，我不会骗你的。 不是，爷爷喜欢的是他的孙女，不是我。他不会回来了，我只是一个拖累人的病小孩子。我妈呢？快把我带走，我不想等爷爷扔我。 小朵哭起来了，红姐只能不断地哄她。老许抱着水壶靠在门口的墙壁，也许那些孩子的胡话并不代表什么，但他脑子里很乱，眼球发烧，水壶脱了手掉在地上，内胆摔得稀碎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